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害怕，耶稣的门徒都害怕了，他们怕犹太人，就是那批安排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犹太宗教领袖，这些人门徒怕他们，怕他们现在也要找他们门徒麻烦。就是在这时候，耶稣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突然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原文希腊文没有愿这个字，只有 Irene Humin， 平安归于你们，平安到你们那里，平安给你们，平安。对耶稣向他们说平安的时候，他就是在赐给他的门徒平安。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耶稣三次这样赐给他的门徒这平安。他们本来是害怕的，但现在他们得到了耶稣的平安。那天早上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在那时候，那两个妇女去耶稣的坟墓，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从马太福音第28章前面的部分。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妇女们就急忙地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很清楚，妇女们是害怕的，但是耶稣来赐给他们他的平安。其实在这里，按照原文，耶稣没有用那平安的字 Irene， 他只用一般的问安 Kyrete 而已。但是我相信，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也是把他的平安赐给这些妇女们。所以复活节那天有人的害怕，但也有耶稣所赐给害怕的人他的平安。可以说，害怕就是缺乏平安的，平安是消灭害怕的。那么你自己是害怕什么呢？你因为什么事而是不平安的呢？当然现在很多人害怕这新型冠状病毒，怕会自己得到，怕亲人得到，怕这疫情所产生的经济破坏，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你害怕，你害怕你身体可能会不健康，你害怕你父母的身体不健康，害怕你的孩子的成长，害怕你的未来，或者害怕你的学习、你的成绩，害怕你的工作不稳定，害怕经济困难，害怕你跟你的配偶有冲突，害怕你会不会保持在信心里面。有没有提到你的害怕，或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你害怕？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耶稣的门徒是害怕犹太人，那么他们有没有原因需要怕他们呢？你或许会觉得没有啦，他们应该不会管他们吧。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5章就说，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当彼得和使徒向那些同样的犹太人见证耶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想要杀这些门徒。本来的这些 犹太人就是想要杀他们。 本来的害怕好像是有原因的， 但是奇妙的是， 在使徒行传的经文， 门徒好像现在连一点都没有害怕。 经文说他们反而心里是欢喜的， 因被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 哇， 好不一样啊， 从害怕到欢喜，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是耶稣的平安， 加上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圣灵。 耶稣在我们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 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50天后， 在五旬节那天， 上帝再一次地赐下他的圣灵， 门徒就有勇气， 他们也就大胆地宣讲见证耶稣。 最后， 除了耶稣的平安和圣灵之外， 也有上帝的道 坚固门徒。 但是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到的。 耶稣的平安， 圣灵和上帝的道 都坚固门徒的信心， 让他们深刻知道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上帝与他们同在。 如果回到我们的经文， 复活节那天晚上 也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但是门徒的信心当时是很软弱的。 在多马身上我们看得最清楚， 但是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软弱的。 但耶稣怜悯他们， 坚固他们， 之后他们就没有害怕。 那么你自己呢？ 你害怕的那些事情呢？ 你应该怕那些呢？ 那些真的值得你害怕吗？ 为什么害怕还害怕呢？ 为什么没有平安呢？ 你的信心软弱。 我们都像多马和复活节其他的门徒一样软弱。 但是这位信心软弱的人， 你今天来到对的地方， 今天在这里耶稣赐给你他的平安， 借着他的道， 他给你平安。 在他的身体宝血里面， 他也赐给你他的平安。 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对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但是接下呢， 说了这话， 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那耶稣为什么给他们看那里呢？ 他的手和肋旁， 因为就是在那里耶稣被钉了，被刺了， 在十字架上。 耶稣要让他们， 让我们知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 就是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同样一位。 他现在是复活的， 但是他的身体还是有钉痕。 耶稣这样做， 也就让我们知道， 他的平安和他被钉十字架的身体是很有关系的。 先知以赛亚 怎么说呢？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当时耶稣赐给他们平安， 然后指给他们看他受过刑罚的身体。 但是我们比门徒更有福啊， 今天耶稣不仅把他的身体指给我们看， 他甚至把他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给我们吃， 也把他流出的宝血给我们喝。 这么好， 他这样做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 包括我们信心软弱的罪， 我们没有真正理由害怕这个罪。 在今天的崇拜仪式， 你们已经领受了这赦免一次， 你们当时可以那样领受， 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 跟复活节晚上所发生的事很有关系。 我们再次地列一下 那天晚上耶稣所做的事。 第一， 他对门徒说， 平安给你们吧。 第二，他把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接下他再一次地给他们平安，也差遣他们。接下他就是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他继续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样，耶稣就是给门徒，也给整个教会这伟大赦罪的权柄，公开正式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使用这钥匙指的权柄，应该是一位上帝借着教会所招请的牧师。所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就用他这个权柄，我凭着这耶稣赐给他教会的权柄赦免你们的罪，你们已经领受到了。等一下借着耶稣的身体宝血，你们会再一次地领受。现在因为你的罪蒙了赦免，你就是得到了平安，你现在与上帝和好，因此你不必害怕任何的事。我刚才提到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因他受的刑罚你们得平安。在同样的地方，以赛亚书40到55章，耶和华上帝总共11次，他11次也叫他的子民，他们不要害怕，他们不必害怕，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也一定会帮助他们。我现在就念其中3段给你们听。第一个，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第二，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和你们在基督里的新的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好，最后，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透过这个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醒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是的，你不必害怕，你有耶稣的平安，你的罪蒙了赦免，借着上帝的道，你有圣灵，你与上帝和好，他与你同在，他必帮助你，你不要害怕。关于这不要害怕的题目，我最近常常想到耶稣所讲的一句话，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别的人可以杀你的身体，新型冠状病毒也能杀你的身体，癌症也可以，但是这些都只能杀你的身体而已。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算不得什么。耶稣说，我们反而要怕的是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唯有谁可以这么做呢？当然就是上帝那一位。我们罪人本来就是应该非常害怕圣洁的上帝，我们那么的软弱，我们也那么怕那么多根本不需要怕的事情，我们当然也有太多其他方面的罪，因此我们跟圣洁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所应该说的就像 同样哪一位先知以赛亚，当他在圣殿里面看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样：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这一位不洁净的人，我见到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灭亡了。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害怕上帝，但是耶和华有没有毁灭以赛亚？耶和华有没有对以赛亚行什么好害怕的事？没有。耶和华反而叫了天使用火箭从坛上取下红炭来，带到以赛亚那里，然后将那炭沾以赛亚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本来是怕死的，但是耶和华反而给他赦罪的平安，害怕变成平安，就像耶稣那天晚上给他的门徒一样，他们的害怕变成平安，也就像今天早上一样，上帝不要我们害怕，唯一本来应该害怕的是上帝自己，但是上帝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我赦免你的罪。等一下，耶稣的身体，他的宝血会沾你们的口。当你吃喝的时候，你也就是在领受上帝赦罪的平安。这平安会进到你里面，因此你不用害怕。上帝真的与你同在。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念。